俄罗斯人士声援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。军事专家维克托·穆劳霍普斯基说，美国在朝鲜半岛水域部署庞大的侵略武力，这只不过是进退两难的美国式实力示威而已。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是一种加快自取灭亡的妄动。安德烈·兰克夫教授说，朝鲜在美国独立节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，这等于发出一个信息，即不管有人说什么，朝鲜敢作敢为，针对美国的敌对行为，朝鲜采取一系列自卫措施，就是正当的。